好，各位大家好，我系梁耀忠，我哋都系日资联会嘅座谈会。咁咧就系每一年嘅六四游行之前咧，我哋都会举办一个嘅座谈会，同大家一齐咧探讨一下有关国内一啲有关中国民主运动嘅一啲嘅情况嘅。而今日咧，我哋选择咗一个题目系叫做《中国滥暴无人无知》。呢个滥暴大家都知道噶啦，就系对于一啲嘅意见人士或者一啲民运人士或者一啲维权人士等等咧，就系过去一直咧都中共系唔软手，就系不断咧系进行拘捕，而且呢拘捕情况面咧系发展到今日为止咧，我哋可以称之为叫做滥暴，即系佢唔理你咁多都乜嘢都好咧，总言之你唔听话嘅话咧，差唔多就要系拘捕你噶啦。呢种情况里边咧，情况系不断咁加剧。咁我哋唔單止係即係想係壓止種情況之餘咧，我亦都想係探討下究竟個前因後果情況點樣，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嘅。而今日咧，正如我先我講咗啦，我請咗幾多朋友咧，就同大家一齊分享有關嘅意見嘅。咁我哋咧就係有陳建文小姐啦，佢係嚟自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嘅。咁另外咧就係柯欣欣小姐啦，佢係嚟自香港天主教政治和平委員會。仲有就係蒙少達先生，佢就係嚟自香港職工會同聯盟嘅，而最後咧就係我哋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同小姐等等。好啦，咁我咧唔想阻打咁多時間，咁我咧就會係由我哋嘅台上高嘅講者嘉賓啊先發言，然後咧就會係將時間交俾大家一齊去提問啊，或者係進行討論咁樣樣。咁當然啦，就係當我哋台上嘅朋友講完咗之後嘅話咧，當台下嘅朋友你發言嘅時間，我希望你哋盡量簡短，讓多啲朋友咧可以參與呢個討論㗎。咁好唔好啊？咁或者我哋呢個時間咧，我先交俾我哋嘅台上嘅嘉賓就係蒙少達先啦，好嘛？蒙少達，唔該你。 好。咁咧就係多謝曬大家。係。咁大家知道即係舊年12月咧，就發生咗對於國內勞工團體，我可以講話係急風暴雨式嘅大規模嘅打壓嘅。咁當中咧係有4個團體咧係被強行衝入啦，被公安人員攞走咗裏頭嘅好多電腦啊、檔案啊、資料啦，亦都係將25個嚟自呢4個團體嘅工作人員咧強行帶走問話。有部分咧就係較早時間係被釋放啦，有部分咧係被拘禁多個月嚟咧都未被釋放。最後咧係有7位嘅工作人員咧，係其中有5位咧到現在咧係已經釋放咗，但係咧就係用國內所謂取保候審嘅方式嚇，亦都係背負住一個檢控咧，就係話佢哋聚眾滋擾社會秩序，而其中咧有2個嘅工作人員咧，一位就係、是叫做曾飛揚，一位就係孟涵，兩位都係嚟自咧番禺打工族呢個服務團體。咁佢哋到現在咧已經係扣押咗半年嘅時間，係仲未釋放，而且咧係一度公安係要求呢啲被拘禁嘅人士咧簽署所謂放棄聘請律師嘅同意書，剝奪佢哋家人探望嘅權利。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係被拘禁咧，到現在整整超過半年都未放出嚟，亦都係未去到話正式審訊嘅程序。到底要等幾耐先會去釋放，或者係唔好講釋放啦，進入嗰個正式嘅司法程序去審訊咧，根本上公安咧係從來冇向過家人交代嚇，亦都唔容許咧律師去過問。嗱，我哋睇翻今次嘅打壓事件咧，係近年第一次見到咁針對性、大規模咁去打擊國內嘅勞工團體嘅嚇。咁當然呢個肯定唔係孤立事件。如果你睇翻由2015年3月開始，大規模去搜捕女權分子，然後咧繼而就係大規模去搜捕維權律師，然後就係到 個矛頭指向咗國內嘅勞工團體。咁呢個咧，肯定係現今共產黨政權佢系統咁調整咗佢嘅策略，由過往主要打擊政治上嘅意見人士，到咧今天咧嚇，你係進行緊不同範疇嘅民間維權工作，都會成為被針對打擊嘅對象。嗱，如果睇翻即係對待勞工抗爭嘅處理態度咧，亦都見到明顯有唔同嘅變化。其實對於勞工團體嘅滋擾咧，以往發生喺地方政府層面咧，一早已經有聽聞同埋事端，亦都係發生唔少嘅。例如唔同嘅行政部門會對啲勞工團體滋擾啦，地方政府會對租地方俾勞工團體嗰啲業主進行施壓，以致到咧有好多嘅業主咧要求呢啲勞工團體逼遷啦。由一個會址要逼遷去另一個會址，以致到可能找不到地方落腳，這些都是地方政府進行的種種施壓情況底下對民間勞工團體的滋擾，在2012年的時候已經有系統地發生。但是今次你見到對於勞工團體的打擊呢，其實已經很明顯不限於地方政府的層次，而是上升到去中央政府的成為打擊民間團體，包括了勞工團體在內呢，已經成為了一個習近平政權治下的一個國策了。我們看到呢，以往呢對於勞工糾紛的處理呢，一般來說就是派些公安強行入廠驅散罷工人士，或者呢對於那些工人要上訪地方政府的話呢，就找公安包圍他們驅散他們，或者極其量呢是捉了一些罷工的頭頭，然後呢等事端過去之後呢就放回他們。但今次呢明顯的處理已經是不同了，今次呢就是有目的地不是打擊一些發生的罷工事端，或者是他所說的恢復所謂的社會秩序，而是呢有目的地對於這些勞工團體或者他們的負責人呢進行政治打壓，提出一些政治檢控。現在呢孟涵和曾飛揚兩位呢所遭受到的檢控呢，就是聚眾滋擾社會秩序。亦都見到呢，為什麼說上升到中央政府層次呢，國家呢已經是動用他的官方傳媒呢肆意地去對這些勞工團體進行抹黑。在新華社呢，他們放出過一段所謂的公運之星光環背後的專題報導。這個專題報導呢就肆意對於這些這樣的維權人士呢進行人格的謀殺，抹黑他們，說他們藉著公運之名呢敛財、敛色、亂搞男女關係，甚至乎呢說其中某個公運人士呢長期進行裸聊甚至嫖妓，這些呢完全沒有證據拿到出來，亦都不容許當事人去有半句自辯的空間，亦都沒有尊重過他們家人的一些感受，就大肆地在官方媒體報導出來抹黑這些維權人士，是未審先判人格謀殺。就事件發生之後呢，我們知道呢其中一個維權人士就是來自佛山何曉波的家屬呢，已經是透過律師向這個新華社進行誹謗，表達呢是追究的。當然啦，即係呢啲咁嘅追究咧，喺現有嘅體制底下咧，都係即係可能都係白做嚇。咁但係咧，亦都見到國內有好多維權人士同埋佢嘅家屬咧，喺面對咁大嘅壓迫底下咧，並冇輕言放棄嚇，仍然係即使係螳臂擋車，都係要同呢個現政權咧周旋落去。嗱，大家要知道在國內的處境底下呢，其實 勞工團體根本上呢就是扮演了工會組織的角色，國內的官方工會呢是完全不作為、啊、可以告訴大家呢，20多位勞權人士被打壓，多位被拘禁，到現在呢全國總工會呢是一句說話都沒有講過、啊、完全沒有為到工人去發聲。相反來講呢，我們見到這個全國總工會呢根本上就是認同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啊、以往也都已經有不少的事例發生過呢，曾經有一次全國總工會的幹部呢甚至乎派出數十人去到罷工現場毆打罷工分子，強迫他們復工，都是曾經發生過。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當工人遇到勞資糾紛需要求助的時候，大家都會預計得到他們不會蠢到去找全國總工會求助，因為呢這樣是自討沒趣、啊、他們相反來說呢很多都會找民間團體求助，所以呢民間團體變相是取代了工會支援工人罷工協助工人談判的角色。現在官方大規模打壓這個勞工團體呢，其實亦都有個背景底下，就是因為現在經濟向下調整的情況底下呢，越來越多資本外流外移而產生的搬廠拖欠遣散費薪金的勞資糾紛。在這麼多勞資糾紛發生底下呢，其實勞工團體扮演一個為工人維權越來越關鍵的角色，越來越多工人呢是向勞工團體尋求協助。所以呢，如果當勞工團體被滅聲的時候呢，你可想而知國內的工人群體呢就會處於一個更加孤立無援的狀態，是不會有政府機關，不會有工會去支援協助他們，連勞工團體都被取締的時候呢，他們就變相是任由資本家剝削。那到底是不是對於國內共產黨的管治會帶來穩定，會帶來好處呢？其實你可以想像得到是不會的。工人所受到的壓迫越大，只會反抗越大，他們的憤怒和遭受剝削所爆發出來的怒火，由於沒有任何中間團體的協助和組織底下呢，會變得更加激烈，更加呢是將個即是更加是非組織化，帶來那種即是對社會秩序的衝擊呢只會更大，不會更少。但是更加令人憂慮的地方呢，就是大家都要注意到一件事，現在對於民間組織的打壓呢已經不限於去捉拿這些國內團體的維權人士和負責人，更加是擴展到呢就是透過修改這個法律的制度，加強對於國內民間社會發展空間的鉛制。大家知道呢，中國政府在今年四月份呢已經正式通過了海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而這個境外海外的意思呢是包括了香港。這個法律的目的呢本身就是為了要切斷國內團體民間社會所得到的海外的支援，不論在資源或者人手上面的支援、啊、那這個法律一旦通過之後呢，就會形成一個即是、中央政府隨時可以揸在手上面的利刀、啊、手起刀落呢就是針對一些他眼中認為搞震的知識分子，就是可以更加將個罪名進一步上升，去鉛制和取締他們的發展。這個法例本身呢就是授予了公安極大的權力呢去鉛制民間社會。這個權力呢是包括了可以即是列出公安部門認為不受歡迎的海外組織的名單啦、啊、亦都呢是包括了公安呢可以去直接取締一些他認為是違反規定 接受海外支援的組織啦，啊，或者咧係取替一些未經授權的活動，直接咧係禁制啲活動的舉行嘅。嗱，你可以見到咧，一旦呢個法例通過之後咧，唔單止係令到國內的民間的維權組織進一步被孤立，係唔能夠得到海外的支援，同埋咧進一步咧令到海外團體包括香港組織咧係監察國內打擊維權行為呢種咁嘅即係做法係更加難做到。同時間咧，亦都見到咧中共可能係有意要培育一啲虛假嘅非政府組織。所謂虛假非政府組織就係話，既然呢啲國內嘅團體再唔得到海外資源上邊嘅支援啦，咁於是乎咧，佢哋喺冇能力、冇資源發展底下咧，唯有靠邊站。咁中央政府咧就會提供一啲資金俾呢啲靠邊站嘅團體扶植佢哋發展，結果咧就係扶植一啲傀儡嘅非政府組織。嗱，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需要非常之注意嘅地方嚟嘅。咁總的而言咧，希望大家係繼續聲援同埋關注國內而家民間社會不斷被壓迫、收窄發展空間嘅狀況。因為咧，我相信中央政府而家習近平佢之所以咁驚，就係因為佢內心非常虛怯，佢擔心咧有一天呢啲正在冒升緊、係不斷蓬勃發展的維權組織，會演變成東歐以至到北非茉莉花革命嗰種狀況，由民間社會的發展慢慢變成政治上的異議聲音，有一日會推翻呢個獨裁政權。嗱，好明顯，習近平之所以咁對維權組織如臨大敵咧，就係擔心民間社會具備咗喺呢方面嘅潛力，去慢慢變成一啲組織化嘅力量咧，透過民間社會嘅建設同埋壯大咧，去威脅到中共嘅獨裁管治地位。嗱，如果我哋有啲咁嘅意覺嘅話咧，更加香港人要明白，要利用自己自身喺香港嘅優勢，因為我哋尚有一啲言論自由，尚有更大嘅空間同海外團體同國際社會接軌。去在資訊上、資源上溝通，然後咧係為國內民間社會的發展輸送更大的支援。相反嚟講，如果我哋自己不斷強調河水不犯井水，井水又唔好掂河水，要刻意同國內的民間社會切割的話咧，咁相反嚟講咧，就係正中咗中共政權的下懷。因為而家中共最擔心的就是中港兩方面的民間社會可以連成一線，共同對抗呢個中共的共同敵人。所以咧，我相信咧，未來無論香港民主或者中國民主的出路咧，都係在於我哋係咪能夠為國內的民間社會維權組織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我講到依度啊，多謝大家。 好好多謝阿蒙兆達咧，同我哋介紹咗咧，唔單止講咗俾你聽，就係中共咧就近期係不斷係拘捕到我哋嘅公民嘅領袖，而同時期咧，佢都介紹咗俾我聽咧，就係過去我哋只係聽到尋釁滋事罪啊，咁去拘捕一啲人啦嚇，咁而家仲多條罪行，就叫做乜嘢咧？叫做罪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咁咧就係多條嘅名多個罪行咧去拘捕啦。咁唔單止係多咗嘅罪行去拘捕我哋一啲嘅即係維權嘅朋友之外咧。仲要係定立一條新嘅法例，呢個法例更加重要，就係、是、係要係對嗰啲境外嘅非政府組織而進行規管。嗱，依一個咧，大家知道過去咁多年咧，中國嘅民間力量發展，事實上係有賴於一啲嘅境外嘅一啲非政府組織嘅直接或者間接嘅一啲嘅援助或者協助，佢哋咧去喺國內邊咧係。孕育咗啲嘅民間力量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佢咧就係用一咁嘅法例去規管嘅話咧，咁對於國內依個民間力量嚟講咧，一定係構成一個好嚴重嘅打擊。依個係一個未來嘅發展裏邊嚟講話咧，一個幾嚴重嘅轉變嚟㗎。咁 習近平一上場嗰時候咧，我記得佢講就係要係話要令到社會係和諧，用依個和諧依兩個字咧，就係、是、進行依一種咁樣嘅打壓。我諗對於民間嚟講話咧，依個一個好大嘅影響啊。咁依個問題，我覺得真係值得係大家即係再要關注，同埋亦都係要對一種嘅政權咧表列強烈嘅一種嘅反對。因為如果咁樣想繼續落去嘅話咧，未來嘅中國一定會係比一個鉛制咧係更加厲害。我哋即係社會裏邊咧就變咗完全冇咗一種即係基本嘅人權嘅存在。咁所以喺點上高，希望大家多啲留意。咁以下時間落嚟咧，我哋即係希望請到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代表咧陳建文咧同我哋講講有關啲律師方面點樣樣啦。即係事實上咧，過去我哋見到律師本來係幫啲維權人士去維護佢哋基本嘅權利。但可惜咧，往往啲維權律師咧都係被打壓嘅對象，而且事實上咧唔止一個，而且數目咧係不斷增加。咁或者依家時間我哋交俾阿陳建文小姐，唔該你。 係，大家好。我今日嘅分享咧，主要係集中喺維權律師嘅情況啦。咁我會大概有三個部分，一個部分咧就會係同大家講下709事件嘅一個最新情況。第二咧就可能同大家睇翻少少背景嘅問題，點解律師係成為一個即係被打擊嘅對象？咁同埋第三咧就係嗰個濫捕，所謂濫捕係一個喺目前嗰個體制裏面，我哋除咗佢話係因為一黨有專政，權力唔均衡之外咧，佢喺實際嗰個嘅機制或者法律嘅結構上面咧，係點樣容許到呢一種濫捕嘅情況出現？咁主要係呢三個部分。咁我首先講咗709事件先啦。我想請問一下在座有幾多位係知道709事件係咩事噶？有冇聽過709事件啊 ？OK。好似得後面三位支聯會的朋友，其實709事件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喺國際間已經係引起非常大嘅注意。嚟到啱啱對上嘅星期二咧，歐盟連埋歐盟嘅全體成員國都出咗一個聲明，去即係繼續關注緊709事件。咁聯合國啦，出個聲，人權高專辦嗰邊。世界各地的律師團體，包括香港的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他們都曾經在去年是開過一個記者招待會關注這件事。國際間的團體呢也都是發過很多次的聲明，所以反而呢就在香港就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關注度是相對小的，雖然有個別報紙是有報過。咁709事件咧，其實就係2015年7月9日凌晨，大概係3:00多、4:00到咧，喺中國北京嘅有一位維權律師，佢同佢個家人分別喺屋企同機場咧係失蹤，跟住大概係20多個鐘頭之後，喺7月10日開始出現一個全國大規模針對律師嘅一個逮捕，要小心用啲字眼。一個拘留嘅情況，唔叫逮捕住嘅。中國嘅法律咧，逮捕係另外一個程序嚟嘅，我一陣先再解釋。咁前前後後咧，佢係有牽涉到200多人嘅。咁不過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咧，好多牽涉200多人嘅呢個情況底下咧，好大部分係捉咗去問話或者係所謂傳訊，咁然後咧跟住就放嘅。咁到而家咧，到今日為止咧，已經係被正式逮捕嘅，係其實喺最主要最大部分咧，係由1月8日開始，即係由7月捉咗之後，到1月8日開始咧，開始陸續有正式逮捕。咁到而家咧，被正式逮捕嘅人士咧係有24個，其中有9個係維權律師。大家不要嫌我沉氣，我點都係想讀下佢哋嘅名啊！咁佢哋就包括係北京嘅王宇啦、北京嘅周世峰、王全章、李和平、李春富。李春富係李和平嘅親細佬嚟噶。仲有一位咧係劉四新律師。劉四新咧喺中國咧係被所謂係被吊銷咗牌照嘅律師，但係因為佢被吊銷牌照嘅情況咧係非常具有爭議性，所以喺我哋心目中咧佢仍然係一位律師。 咁另外咧就呢六另外有兩位咧係律師助理，其他咧係一般嘅公民啦。咁喺呢六位律師之中咧，佢對唔住仲漏咗，對唔住嚇。仲有咧就係謝燕益，就係睇先。北京咁，然後咧就仲有係謝陽係湖南嘅，然後咧包龍軍，包龍軍咧係黃宇嘅先生嚟嘅。咁喺呢九位律師之中咧，而家有六位咧係被控告顛覆國家政權罪。頭先話咧嗰個任意事頭先話咧而家個濫捕咧好多時係用尋釁滋事，但係其實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咧，對律師嚟講係用國家安全嘅罪名，已經唔淨止係個維穩嘅程度噶啦。有六位咧係顛覆國家政權罪，佢哋包括周世峰、黃宇、黃全章、李和平、李春富同劉四新，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謝燕益、謝陽同埋包龍軍。咁呢批律師而家個情況係咁啦。咁709呢件事點解我哋特別要講咧？就係有幾個特點嘅。首先咧就係喺中國近代嘅歷史嚟講，呢一種規模嘅迫害律師有系統而有規模，因為大家睇到咧7月9號嗰日之後嘅打後，7月10號起手就係、是、一個好緊密嘅捉嘅。即係嗰200多人就大部分喺跟住嗰個幾兩個月內，即係受影響。首先就係嗰個規模同埋嗰個系統性，咁同埋我哋睇到咧呢一個以前對律師嘅滋擾或者係壓迫咧，多數係用行政手段嘅，去滋擾佢，即係叫你唔好代表某啲案啊，或者係干擾你點樣去處理某個案。但係今次咧係由公安直接處理，然後咧係用刑事化嘅方法。第二咧就係、是、用國安罪係一個非常之重嘅罪，最重嘅。如果你話顛覆顛覆政權咧，其實係有機會去到係終身嘅嘅監禁。然後第三咧就係、是、呢一批律師由舊年7月份出事到而家，佢係未正式可以見過自己嘅律師，即係由佢自己委任或者由佢家屬委任嘅律師咧。到而家都係未有得見，呢個係完全違反咗中國自己本身嘅刑事訴訟法嘅。最近最新嘅發展咧，係甚至去到唔俾見自己個律師不得已。而家最近嘅最新發展咧，兩三個月到啦，就係、是、逼佢哋換律師啊，逼換律師咧就裏邊就唔知點對待佢哋啦。另外喺外邊咧就同佢哋嘅家屬講。話你哋最好咧就換律師啦，就由官方委派啲律師俾佢哋。咁然後咧，當律師根據法律要求去見佢嘅，去見佢嘅當事人嘅時候咧，要求去見佢嘅當事人嘅時候咧，警察就會同佢哋講話，你被嗰啲叫咩啊？取消委任，即係你被取消委任啦。咁。但是要證據啦，咁係冇證據嘅，頂多咧有個別嘅當事人咧係會有一張字條出嚟話，嗱佢寫嘅話而家唔委任你咁。咁呢個咧亦都係違反咗中國自己法律裡面嘅規定，就係、是、話其實係好新鮮滾熱辣嘅呢、這個規定係舊年嘅8月底9月左右咧，中國裡面嘅5個同法制有關的團體咧，佢哋出咗一個規定，就其中裏邊第8條咧個規定係話，即係要促進律師嘅執業權啊。咁嗰個規定裏面第8條就話，如果你被取消委任咧，你係有權要求當面同你個當事人核證。咁但係到而家咧係冇一個律師咧係能夠當面同佢嘅當事人核證，而被話咧係取消咗。咁另外一個特點喺今次嘅事件裏面咧，就係呢個上電視同埋上報紙做一種公審。咁頭先蒙少達都講過啦，不過我就唔詳細講。就喺律師被捉嘅呢件事裏面咧，係好明顯用咗呢一種嘅公審。咁呢一種嘅公審嗰個影響喺邊度咧？一嚟係蒙少達咁講係抹黑啦。二嚟咧，亦都係違反咗中國自己嘅法律同埋憲法，就係話咧，一個人佢只 必須要係經過法庭嘅裁判先可以講有罪嘅，唔係可以而家你喺電視台上面就自證其罪。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另外一個影響咧就係你直接係俾法庭一個壓力啦，即係當你呢個當事人喺或者呢個涉嫌人喺電視上面話咗自己有罪之後，你想法庭第時點判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問題。咁另外再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牽連。而家喺呢一批受影響嘅律師裏面咧，無論佢哋嘅同事同埋佢哋嘅家人咧，都係直接受緊牽連嘅。家人嘅牽連咧，就係不停被騷擾啦。譬如而家最新有一個情況就係黃全章律師喺四月底警察咧係揸住錄影機上門揾黃全章嘅爸爸媽媽，然後同佢哋講：你個仔唔認罪，我哋可以點啊？到而家即係話差唔多10个月啦，佢冇認到罪，咁可以點啊？咁然後跟住就同佢爸爸媽媽講：不如咁啦，你哋錄個片段勸下你個仔認罪啊！係四月底嘅事。咁當然爸爸媽媽係拒絕咗嘅，而家係騷擾緊佢個太太。咁另外咧就係一啲更加廣泛嘅牽連咧，就而家有一批律師咧，同埋佢哋嘅家人係被禁止出境啦。被禁止出境嗰個理由咧，就係同一個理由，都係北京嘅公安局落命令話咧，你哋嘅出境會危害國家安全。咁我哋係唔明咧，一個人出去旅遊咧係點樣危害國家安全？咁有部分咧係甚至連即係嗰個護照都唔獲發配嘅。咁再有另外一個咧嘅影響。就是豐瑞律師事務所，豐瑞律師事務所咧，就其實我頭先讀呢一紮名單裏面有幾位律師嘅所屬嘅事務所，即係今次709事件裏面咧係被打擊最嚴重嘅一個律師事務所嚟嘅。咁佢哋嘅律師事務所嘅特色咧就收咗好多維權律師。咁而家咧個律師事務所原本個規模好大，佢除咗維權律師之外咧，佢係有一般嘅律師嘅。咁而家咧。因為呢個律師事務所咧係嗰個周世峰係呢個律師事務所嘅負責人，因為佢被捉嘅時候咧，成個律師事務所係一個癱瘓嘅狀態。嗱，根據中國嘅律師法律咧，就係話如果一個律師要執業咧，佢一定需要附屬喺一個律師事務所。咁但係而家呢個律師事務所因為係一個癱瘓嘅狀態咧，其實好多律師一般嘅律師咧，佢哋係希望轉律師事務所，然後令自己可以繼續執業。但係喺一個唔知點解嘅情況底下。呢一批大概為數50多人嘅豐瑞律師事務所裏面嘅律師咧，佢哋到而家係唔批准轉會嘅，即係轉律師事務所。咁佢哋好大部分咧喺呢個情況底下，而家係冇得執業嘅。咁相嘅已經有10个月咧，佢哋係冇生計嚇。咁呢幾個咧都係再加埋我頭先講嗰個啊，由行政騷擾去到用刑事化嘅處理。咁呢幾個咧都係今次709事件點解我哋覺得係特別需要關注，因為佢喺無論打壓嘅手法或者係處理裏邊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啊，同埋開咗一啲好差嘅先例。咁講咗709事件，或者其實咧，除咗709事件，我都仲想提翻大家咧，有幾位其他嘅維權律師，唔係直接因為709，但係亦都喺監獄裏面。咁係想大家關注一下，包括有許志永律師啦，有唐京寧律師，同埋咧係郭飛鴻。郭飛鴻咧，佢雖然唔係律師咁，但係大家一般都係當佢係一位赤腳律師咁樣去看待。咁佢哋幾位咧，而家都係純粹因為佢哋和平咁行使佢哋嘅憲法第35条裏面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嘅權力咧，權利咧，而係而家係坐緊監嘅。咁郭飛鴻嘅情況咧，仲係好而家係一個好危急嘅狀態，因為佢嘅健康咧係極度惡劣。咁而佢喺醫院所謂接受檢查嘅時候咧，係受到好大嘅侮辱。咁郭飛鴻咧，而家係處於一個絕食嘅狀態，佢要抗議。咁所以OK， 咁跟住我會落去咧。其實有幾耐時間？係咪講咗好耐啦？咁或者我好快就講少少咧，我唔講個背景啦。如果係咁，我講少少話濫捕存在嘅原因咧，喺機制同埋喺佢個法律上面出現嘅一啲問題。咁最大咧、最容易講嘅 都係就係嗰個權力失衡啦，一黨專政嗰個問題。咁但係咧，如果去到律師嘅社群咧，有幾點添㗎？第一就係、是、律師呢個專業喺中國咧係唔獨立㗎。嗰、那個唔獨立咧係顯示喺兩點上面，一中國嘅律師全國律師協會或者係地方嘅律師協會咧係唔係一個獨立自選嘅一個組織嚟㗎，或者係一個專業自嗰啲叫咩啊？自選啊，自助啊。即係唔似係香港嘅律師公會或者係其他地方嘅律師公會咁。咁其中一個例子舉俾大家知咧，就譬如喺北京嘅律師公會裏邊咧，佢嗰個副主任、那個副主任咧，其實同時就係唔係應該咁講，北京嘅司法部嘅副主任，同時咧就係、是。處理北京律師協會的黨委書記，明白嗎？而在中國的架構裡面，如果大家知道任何一個組織或者體制，它平衡都會有一個黨的架構在那裡，他們是並行和權力是共所謂共享，但是最終話事權在一個黨委書記那邊。咁而喺律師協會裏面舉個例子咧，就係、是、北京呢一個咧，就係佢個黨委書記咧，其實就係司法局。咁你會問話點解仲要咁？即係你直情有個黨委書記就得啦，使乜仲要即係咁樣間接？其實呢一個咧就有個巧妙喺度，因為佢係會俾咗一個合法權力咧，係令到佢參與到去律師協會嘅事務。因為如果你黨咧，黨唔係一個法定嘅架構嚟噶。黨是一個政治架構嚟嘅，但係咧司法嗰、那個叫司法judicial bureau 叫咩啊？司法局嚇，司法局咧就係佢有一紮嘅法定權力啊，又成咁佢係間接地咧係將佢一啲權力同影響咧係喺個律師公會度。咁其實咧，如果大家去睇翻舊年嘅一個案咧，你就知道佢哋嗰個係舊年應該係11月，舊年11月啊。其實喺 K 報度咧係有報，我而家唔詳細講。當時就係講個選舉情況點樣出現問題咧，係造馬選人入去佢嗰個委員會裏邊。好啦，咁呢個係唔獨立啦。另外一個唔獨立嘅點咧，就在於佢係一個嗰、那個年檢制度。嗱，我哋香港或者係其他地方嘅律師咧，佢哋係。只要你攞到個律師執業資格，只要你唔好有操守上嘅違規，咁咧你係終身你都係一個律師嘅。咁但喺中國咧，就係每年要核對你一次，然後咧再批你係唔係律師。咁呢一個咧，原本根據法例咧，就係律師協會咧要做呢件事，即係叫做嗰、那個類似係 appraisal 叫做咩啊？檢討啊，評估嚇。咁但係咧喺2010年咧，司法局咧就落咗一個通告，然後將呢個權力咧係擺咗喺自己手上面。咁而家咧每年喺4至6月咧，就係、是、司法局咧就會要求啲律師咧，你交個律師證上嚟俾我檢查，然後咧就睇下你，同埋咧睇下你合唔合格。咁然後呢個合唔合格咧，喺佢個通告裏面好明顯寫咗咧，係要睇佢點樣處理敏感案件嘅。而敏感案件好大部分就係牽涉人權嘅案件。咁另外就係、是司法嘅唔獨立啦，咁呢個我諗唔使我哋多講啦，即係公檢法係即係合作多於分權啦。咁然後咧，另外一個就係法律裡面嘅非常多嘅問題，咁包括咧就係、是、法律裡面嘅好含糊啦，嚇譬如話乜嘢叫做國家安全罪，譬如話點樣叫做尋人滋事咁之類。咁另外咧就係、是法律裡面有啲好惡嘅位。咁其中一個好惡嘅位咧，就係會係佢嘅所謂強制措施啦。嗱，點解由舊年7月捉咗之後，到今年嘅1月先正式批捕、正式批准去逮捕呢批律師？咁而呢批律師到而家咧係未有一個正式罪名噶，佢哋淨係咧而家叫做係一個叫批捕期，未進入起訴，即係話未有正式罪名嘅。咁有機會有正式罪名嘅時候咧，就應該係6月8日或者係8月8日，因為咧喺根據中國嘅刑事訴訟法咧，佢哋喺正式由被捉咗入去，至到正式批捕咧，係可以經過七個月， 7个多月，然后咧由正式批捕，即系1月到你正式起，正式去决定起唔起诉咧，系可以有8个月。咁前后咧系差唔多有14个月到嘅时间咧，系喺一种冇正式罪名嘅状态咧，系被拘控。咁而家呢一批律师咧就喺呢个状况里边啦。咁我諗我大致係咁多，因為講咗好耐。咁如果有啲咩嘅話咧，等一陣間大家喺交流嘅時間裏面再講。 好，唔該曬啊，唔該曬，真係唔該曬。其實咧就陳建文咧，我諗佢仲想講好多有關即係國內嘅一啲嘅維權律師所面對嘅問題。剛才佢講咗只係其中一個事件啫，就係7年9啫。咁就其實仲有好多事件咧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只不過依一個7年9件事件咧，係一個國際性嘅一個嘅好重大嘅一個嘅事故。咁咧就引起好多嘅國家一啲嘅維權人士或權組織嘅關注。咁但係儘管係咁樣樣咧嚇，中共咧依個嘅政權都係咁樣樣，就係佢一不理一切，只係維穩，為佢哋自己國家嘅穩。咁咧就唔理一切，而竟然間咧一班維權嘅律師去幫人哋去維權嘅。但點知而家佢自己身陷囹圄，即係竟然間都要被係拘捕，佢係先係要拘留，然後係拘捕。咁啊，而家咧係漫長嘅時間裏邊咧，10几个月裏邊都未人知道自己嘅罪狀點樣樣。而但係好大可能性都唔係輕噶啦，係用國家安全啊、背叛國家罪啊等等嚟到係檢控佢。呢啲嘅罪行嘅話咧，我諗如果被判咗係罪成嘅話咧，嗰、那個刑罰一定會唔輕嘅。在過去例子裏面嚟講話咧，一定通常都係10年、15年以至20年或以上嘅。呢啲情況係令人憂慮，就係、是、如果係咁多嘅維權律師被拘捕，而係個拘捕之後嗰個嘅罪行係咁嚴重，而咁嚴重之後被判刑，刑又會好重，咁將來國內嗰啲人民裏邊點樣得到其他人去支援佢哋呢？而大家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律師本身如果不受他的工作不受尊重，即反映到個國家對於個法治是完全可以說到完全是不理他的，邊係講係完全係掟埋一邊就變咗。咁即係一個世界上核心價值裏邊就是法治人權呢啲嘢就冇曬，依個真係令人就感覺係好可悲，亦都係好憂慮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哋今日咧就係正正係依個問題裏邊咧，先同大家進行依個座談會，就講係中國濫暴無日無之依個主題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如果嚟到依一個嘅修頓依一個球場嘅話，都歡迎你過到嚟依一邊嚟參與我哋依個座談會嘅。我依個座談會每年都係喺我哋嗰個遊行之前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啲嘅主題。而今日我哋揀咗依個就係中國濫暴無日無之嘅主題嘅。咁以下落嚟嘅時間咧，我都請我哋台上一位嘉賓，就係安欣欣小姐咧。佢嚟自香港天主教政治和平委員會嘅，亦都喺佢同我哋咧同一個人權法治方面咧，睇下點我哋去分析依個問題，好唔好啊？唔該你。 大家好。咁我哋天主教政治和平委員會咧，其實除咗關注香港嘅事務咧，其中一個範疇係會好大力咁去關注中國嘅事。咁其實雖然有啲人而家去講話中國嘅人權係可以同香港去割裂或者即係冇咩關係嘅，但其實我哋覺得呢個根本就係一廂情願嘅一種諗法啦。咁其實喺我哋嘅接觸入邊，我哋覺得中國嘅人權民主同香港係好有關係，紀念六四亦都係同我哋非常之有關係咯。咁其實中國政府最叻嘅係製造呢個敵我矛盾同埋分化大家。我哋其實對即係國內嘅中國人士，我哋都睇到，其實佢哋都係用緊呢種方式，就係製造你嘅分化同埋矛盾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更加要去團結啦，更加要去即係去紀念六四啦，先至可以對抗到呢個咁專制嘅政權咯。咁其實講翻我自己今日，其實我主要講嘅咧係關於大陸嘅即係宗教自由方面嘅一啲情況啦。咁我諗其實可能大家都應該知道其實喺人權嘅入邊嚟講咧，其實宗教自由咧係一個我自己覺得啦，係一個最基本、最核心嘅一個權利啦。因為如果一個人連佢基本嘅思想啊、良心嘅自由咧都冇咧，其實係會好痛苦啦咁樣。咁其實而每一個嘅即係信仰、宗教信仰，佢都有自己嗰個嘅特質啦，有自己嘅教義啦，有自己嗰個信仰原則，有 教會嘅本身嘅架構啦，即係唔理你信唔信呢套信仰啦，我諗即係佢哋呢個嘅即係成個嘅制度又好，或者一啲嘅教義啊，一啲信仰原則，其實係應該要被尊重啦。而呢個亦都係即係國際人權公約裡面亦都定明咗，其實係要體現出呢啲內涵先至。叫做體現出呢個宗教信仰咯。咁而對於天主教會嚟講，其實任命主教係一個教宗嘅權利啦。咁教宗其實係可以任命每個即係地區嘅主教啦。而呢個本身亦都係屬於教會嘅自主嘅事務啦。咁如果冇咗呢啲教宗嘅任命，或者冇咗同即係梵蒂岡或者其他嘅地區嘅教會咧嗰種嘅關係同埋聯繫咧，其實呢、這個即係亦都唔可以講話係天主教會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國內，其實佢哋而家對待中國即係對待宗教咧最重要嘅一個政策問題，就係佢哋聲稱嘅獨立自主即係自辦教會嗰、那個，同埋佢哋嘅即係所謂嘅民主辦教咯。其實佢哋唔係對天主教先係咁，對其他譬如基督教啊、其他嘅宗教咧，其實都係咁嘅政策咯。咁雖然佢哋話呢個係一個自主啦，應該唔會受到即係唔應該受到境外勢力嘅干涉啦咁樣。但我哋知道呢、這個根本就係一個語言嘅藝術嚟嘅，其實。佢係自己中國政府自己想透過呢個語言藝術去控制呢個宗教啦，咁所以喺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呢個政策之下啦，我哋睇到佢嘅即係一啲嘅方法咧，就譬如成立一啲天主教愛國會啦。咁其實呢個天主教愛國會其實同阿 Kit 或者阿蒙少特頭先講嘅嘢都差唔多，就類似一啲嘅傳種啊。其實你係冇獨立自己一個嘅教會組織啦，咁樣都係要聽明佢呢、這個係牽涉即係國內啲教友同一啲嘅勞工或者各方面唔同嘅人一樣啦，佢哋係冇咗嗰個結社嘅自由啦。咁其實喺呢、這個即係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嘅原則之後，除咗呢、這個天主教愛國會之外咧，咁佢哋又自己任命一啲主教，即係未得到教廷嘅任命之下，佢哋自己去祝聖同埋任命一啲主教啦。咁另一方面咧，佢哋亦都咧有一個叫天主教即係代表大會啊。咁呢個天主教代表大會係啲咩咧？其實佢就係類似全國人大咁樣啦，但佢四至五年舉行一次啦，咁就有即係二三百個嘅即係叫做所謂嘅天主教代表啦。咁而呢啲天主教代表包括可能主教、神父啊、修女啊，各呢啲嘢唔同嘅人嚟啦咁樣。咁裡面佢哋就會審議一啲即係天主教即係主教團同埋外國會嘅一啲嘅工作報告啦，或者即係選一啲即係全國天主教即係外國會嘅或者主教團嘅一啲嘅領導人啦咁樣。但係其實我哋知道根本呢個開嘅大會係假噶嘛。其實因為好多嘅即係主教、神父就係知道呢啲政策都係政府控制下，佢哋其實係唔想去參加呢個嘅大會噶，咁政府就綁架佢哋啦，挟持佢哋啦，或者派官員人釘人咁樣送佢哋上飛機、上火車咁樣，要押送到去嗰個大會度，然之後去到嗰個大會，佢哋只係一個任務，好簡單，就好似即係全國人大咁樣，只係舉手，即係贊成政府已經安排好嘅一啲嘅人事嘅安排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好侵犯即係一啲主教神父佢哋嗰個良心嘅自由啦。而根本喺我哋嘅成個嘅無論香港或者一啲即係普世教會嚟講，係冇呢個天主教代表大會嘅。因為佢係即係主管咗所有教會嘅重要事務啦，同埋每個即係大陸有啲教會入邊，如果你哋有翻去有留意，譬如佢哋掛住愛國會呢個嘅牌面啦，咁然之後嗰個堂區嘅主教或者神父，佢哋有乜嘢活動啊，有咩事項啊，其實都要向愛國會或者喺即係由呢個全國天主教代表大會去決定。其實呢個係令到主教神父係冇咗嗰個自主權，教會係冇咗即係一種嘅自主權咯。所以其實我哋係一直係反對呢個嘅外國會同埋天主教代表大會，而今年有消息就係、今年可能會開呢、這個天主教代表大會，咁我哋都希望中國政府真係唔會開咯，因為其實如果佢今年會召開，將可能又係對一啲嘅即係神職人員嘅一種好大嘅即係壓迫啦。咁但係佢係可能有呢一個嘅即係呢個需要，因為其他嘅宗教都已經開咗呢個代表大會，咁所以我哋都擔心有機會。無論可能是今年或者出年啦，即希望這個不會即成為一個事實啦咁樣。咁 係啦，其實可能最出名嘅，大家都會睇到，譬如上海教區個馬達欽主教啦，因為佢係喺2012年咧，佢係獲祝聖為即係呢個婦女主教啦。但係佢喺佢個祝聖禮嗰度咧，就話咧佢咧即係想專心，佢只係希望自己專心做教會嘅嘢，唔想做呢個愛國會即係嘅。即係有呢個愛國會嘅職銜，即係唔想做愛國會啦咁樣。但佢喺個祝聖禮一舉行完咧，佢就即刻就俾啲官員咧押走咗，係失蹤咗幾日嘅。咁後來佢就被安排住喺上海嘅佘山修院入邊啦。咁一直係呢、這個係等於係剝奪咗佢人生自由咯，同埋政府係唔去承認佢呢個主教嘅身份啦。咁唔俾佢，因為一個主教佢最重要嘅，梗係可以牧養佢哋嗰啲教友啦，可以舉行彌撒，呢個係一個主教好重嘅一樣嘢啦。咁亦都唔，佢都冇機會可以去公開做到呢、這個佢嘅呢個目的啦。我哋叫做咁係啦。咁到今日2012年到而家已經2016年啦，四年啦。咁阿馬達欽主教依然要被迫地住喺佘山修院啦，依然佢呢、這個主教嘅身份，佢嘅職務咧，依然係即係唔可以去行使咯。咁呢個就係如果你唔想即係跟政府嗰個宗教政策，你希望有自己嘅即係意識，有自己嘅自主，有自己嘅自由，有人權嘅話，可能就係其中一個受到就類似馬達欽呢種嘅對待咯咁樣。而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大陸其實佢主要係推動咗成立呢個愛國會啦咁樣，而大家都一定要被迫加入呢個嘅組織。佢就係好似頭先，譬如黃聖達講嗰啲一個全總，即係全國總工會咁樣啦。咁雖然即係佢係一個叫做宗教嘅組織啦，但政府係透過咧，譬如社團註冊，即係大陸嘅社團登記條例啦，再加埋佢哋嘅宗教一啲嘅條例咧，係規管到咧呢一個嘅愛國會只係教會入邊唯一認可合法嘅一個組織嘅。如果你一啲嘅主教神父，佢哋想成立呢個另外嘅一啲組織，可能佢哋會被即係當為非法。所以我哋又可以睇到，其實中國係根本冇法治，佢唔係依法治國，係以法治國咯。係法律係有啲嘅條文係可以扭曲，係要配合佢嘅統治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嘅即係教即係啲神父主教，佢哋係唔想加入呢個愛國會，而政府可能係即係會去逼佢哋去即係加入呢個嘅愛國會啦咁樣。咁如果佢哋唔加入，就會當佢哋係非法違法啦咁樣。咁而有啲教會嘅朋友咧，因為信仰原則就唔想接受呢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呢個原則啦，或者佢哋唔想係由政府同埋愛國會去規管咧，佢哋就寧願咧過住一啲被打壓嘅日子，就周圍匿埋或者即係非法地行事。佢哋係被逼非法地行事啦。咁我哋可能稱呼呢啲人做地下教會啦。咁佢哋都唔想去即係妥協啦，同政府，因為佢哋係為咗想保存自己嘅信仰啦咁樣。但係呢啲人可能係一啲敏感日子或者一啲重要嘅人物嚟到即係中國訪問，或者啲官員落去嗰個地區巡視嘅話咧，如果佢哋即係佢哋即係會被一啲嘅宗教嘅官員又好，或者即係啲國保啊、公安咧安排，可能喺賓館嗰度住幾日啦，等佢哋唔可以見到呢啲嘅外賓或者官員啦咁樣。亦都有啲地區嘅主教咧，佢哋嘅屋外面咧係即係其實已經年老好老，即係好老啦。咁佢只係做一啲社會服務，可能收留一啲孤兒咁樣。即係可能喺屋外其實都會有啲即係公安啊，或者有啲系統即係24小時咁樣監控佢啦。咁亦都有啲年老主教，佢都係好大年紀啦，但佢咧係需要咧周圍匿埋嘅，即係唔可以固定喺自己嗰、即係佢哋都未必有一定有主教府啦，即係唔可以固定喺一個地方，佢只可以周圍匿埋等公安唔可以揾到佢啦。咁可能匿埋到咧，可能有啲教友有需要都揾唔到佢啦。咁其實，但係佢其實呢樣嘢係好影響教會嘅運作啦，因為有啲嘢可能需要主教去即係處理啊咁樣啦，咁都即係做唔到啦咁樣。而更加過分咧嘅咧，就係我哋而家仲有兩個主教係被強迫失蹤咗啦。咁呢兩個主教其實一個係已經今年已經84歲嘅河北保定教區蘇志文主教啦。咁你諗下84歲，即係佢會有乜嘢？佢會做得出啲乜嘢嘢咧？佢其實只係唔想接受政府呢種違反信仰原則嘅政策，咁就被失蹤咗18年。 咁其實佢係佢係喺1997年10月就被拉到而家啦，咁樣咁係冇任何審判之下就咁樣失蹤咗18年。咁其實阿蘇主教咧，佢今年80幾歲，但佢人生入邊咧，即係之前咧都經歷好多，譬如即係嗰啲咩反右運動啊，唔同嘅即係政治運動入邊咧，所以佢84歲嘅人生入邊咧，佢咧其實有40幾年咧係被拉去坐監嘅。佢由1956年咧已經咧係被曾經被拉去坐監。咁大家諗下，中共係喺1949年建國，但係一個主教佢喺56年就已經開始不斷斷斷續續咁樣被拉去坐監，到今時今日啦，其實中國已經成為咁大嘅一個經濟強國，呢個主教仲係繼續咁去坐監緊嘅，所以其實佢成個人生根本就係一個中共專制統治壓制人權嘅一個即係一部嘅歷史，即係反映出呢個嘅歷史啦咁樣。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嘅失蹤主教，呢個主教佢已經今年已經95歲啦，佢亦都係嚟自河北。即係有個教區啦，我哋好似香港都有一個教區，咁河北嗰度，因為佢省份大，有唔同嘅教區，咁佢係嚟自河北奕源教區嘅施恩祥主教啦，咁佢喺2011年咧係被捕噶，咁到而家已經失蹤咗15年啦，咁其實呢個主教都係噶，佢喺之前咧都係不斷2001係啦，即係而家已經失蹤咗15年啦，咁係啦，咁佢嘅人生又係咁樣，即係已經係即係一半嘅時間又係被拉啦咁樣啦。咁其實即係舊年咧1月尾嘅時候有個消息咧，就係即係有啲公安向佢屋企人就話主教已經死咗啦咁樣。咁後來佢哋又否定呢個消息啦。咁最後我哋想查詢呢個消息係真定係假，其實成年過去咧，其實都政府都拒絕證實任何嘅嘢啦，所以我哋而家都冇法子去知道佢係生亦死啦。其實我哋想知道佢生係死係最簡單，就政府希望至少佢可以交出佢條屍體，即係或者佢嘅骨灰，等我哋可以安葬佢哋啦。因為呢個主教佢因為信仰，其實坐咗咁多年嘅監，其實連一個嘅安葬、一個喪禮都做唔到，其實係睇到呢個政權係好唔人道咯。咁其實一直以嚟，我哋都透過唔同嘅人，都希望查詢呢個兩個主教佢哋嘅下落啦。咁有啲人就即係有啲人都會否認或者話太耐啦，即係唔見唔知佢哋去邊啦，但其實佢哋係一個生命嚟嘅，一個活生生嘅生命，即係可以咁輕易就話唔知將而家呢個人已經去咗邊，或者將佢運咗去邊咁樣咯，即係可以睇到呢個政府係好即係漠視呢個生命同埋人權咁樣啦，係啦。咁其實我哋睇到即係國內嘅天主教會，佢哋係一直係即係比較內斂一啲嘅。其實佢哋都只係希望即係好簡單嘅一樣嘢，佢哋只係希望即係實踐自己嘅良心同埋信仰啦。但我哋睇到政府佢係草木皆兵，即係連呢樣嘢佢哋都唔放過。就算佢哋嘅憲法係賦予呢、這個即係公民有呢個宗教嘅自由啦，咁樣。咁而家其實習近平上台之後，我哋見到佢係更加著重對呢個意識形態嘅控制啦，係全力咁樣打壓緊呢個公民社會同埋普世價值嘅，甚至連一啲温和嘅人，佢哋係願意同政府對話嘅、溝通嘅人咧，只要佢覺得佢自己驚嘅啫，其實佢係太怯弱。只要佢覺得你可能威脅到我，我都即係唔會放過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其實睇到舊年即係。頭先即係阿 K 同埋阿蒙師傅都講咗啦，佢係對成個嘅即係唔同嘅群體有好大嘅打壓啦，即係先係即係一啲嘅即係女權分子啦，再到即係709嘅被捕律師啦，再到打壓一啲勞權人士啦咁樣。咁喺呢個同時間嘅時期，其實佢對宗教最大打壓嘅一件事就係、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會知嘅就係嗰個拆十字架啦。咁佢喺即係其實佢係2014年。到咗而家喺浙江咧，起碼都拆咗至少咧係有2000間嘅十字架，係啦。咁佢個法治都呃人，佢雖然話咧，佢其實又係用一個即係要規管一啲非法嘅即係建築啊咁樣咯。但我哋睇到其實好多嘅教會根本係合法建築，有埋建築嘅證，即係政府批嘅一啲合法嘅即係建築嘅證件啦，或者有啲嘅教會佢哋想同政府去溝通，去妥協下可唔可以點樣去即係修改自己嗰個十字架，或者佢哋肯有啲肯去縮細自己十字架嘅尺寸嘅啦，都做呢即係肯去做呢啲嘢，但佢哋都係俾政府有理冇理咧，就 即係咁樣去拆咗啦。咁所以我哋睇到政府話要規範一啲非法嘅建築，其實呢個根本就係呃人啦咁樣。咁而亦都一樣啦，同對待即係其他嘅維權人士一樣啦。咁政府又係打即係打呢啲人啦，打即係守護十字嘅教友，政府係打佢哋啦咁樣，又即係又大肆咁樣拘捕佢哋啦。咁其中即係譬如舊年被拉嗰啲人咧，有起碼十幾廿個係被拉咗幾個月嘅。咁其實到今年四月咧，舊年被拉嗰一批都陸續釋放咯。但係好可惜地咧，就係、是、有兩個嘅牧師啦，咁佢哋叫阿包國華。即係佢哋兩夫婦同埋阿邢文香兩夫婦咧，咁佢哋咧就分別咧就係被判咗14年同埋12年咯。咁個原因又係同對待其他嘅人一樣啦，即係話佢哋咩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啊，或者用一啲經濟犯罪嘅理由啦。但係我哋知道呢啲根本都係即係一啲莫須有嘅指控啦。咁到咗而家，其實都仲有一啲嘅因為守護十字架嘅人係繼續被拘留緊嘅，而呢啲就喺今年四月被拉嘅一批啦。咁大概應該有6個。個人即係仲係繼續被拘留啦。咁我呢度係唔計，仲有其他，因為即係被政府以各種理由，即係唔喺浙江入面，係其他嘅地方都有一啲人，因為即係佢嘅宗教信仰係被拉嘅咁樣啦。係啦，咁好，咁我其實我最後係想講翻咧特別去講翻佢嗰種草木皆兵或者對宗教。即係宗教自由嗰種唔放過咧，係恐怖到咧。其實我哋舊年係有一個神父咧，係舊年11月有一個神父係離奇咧，係服屍喺條河入邊嘅。咁雖然政府咧係話佢係自殺，咁但係我哋熟悉過呢個神父嘅人都會相信佢根本係冇可能係自殺，佢係被自殺咯。咁到而家為止咧，其實咧政府咧就公安就話即係用佢自殺為理由就結束個案件啦。咁我哋係要求其實。政府是應該立案偵查這個案件的。另外這個神父其實在死之前他是要去參加一個教理大會，大家聽到教理大會其實都知道應該是討論一些信仰的教理教義有什麼東西，其實都已經不咁佢最後去唔到啦，咁樣，然之後咧，呢幾個月咧，其實政府不斷揾咧一啲佢哋懷疑啦，去參加教理大會去嘅人去問話啦，咁樣。咁其實呢啲嘅回應咧，其實根本都唔係一啲，即係你話人權法治啊，佢哋就話覺得自己受威脅，但普通一啲。即係呢啲信仰嘅會議，佢哋都唔放過啦咁樣。而呢個亦都令我哋相信，可能呢個維神父即係被自殺嘅呢個維神父，佢嘅死亦都或多或少可能同呢、這個即係教理大會係有關係。所以我哋就即係覺得佢係咧，即係完全去到嗰種打壓，係唔會講理由啦咁樣。咁其實即係未來對宗教自由，我哋都唔樂觀嘅，因為其實啱啱四月底，中國係開咗嗰個全國宗教代表，即係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啦。我哋見到其實習近平同埋中央政治局一啲重要嘅領導都有出席，而裏頭佢都訓示啦，即係大家係宗教係要跟從黨嘅領導啦，聽從即係黨嘅一啲嘅指導啦。咁而其實佢係隔咗咁多十幾年，再咁大規格去開一個即係宗教嘅工作會議咧，呢樣嘢令到我哋相信佢未來係會更加去嚴厲係就即係捉緊對宗教嘅控制啦咁樣。再一個咧，我就即係想講翻咧，就係即係正如我哋相信中國同香港嘅民主關係係，即係如果中國冇民主咧，香港都會冇民主嘅，即係大家係有關係嘅，而對宗教自由都係一樣。如果中國係冇即係成個中國係冇民權即係人權自由嘅話，都唔會有宗教自由咯。所以我哋即係要關注唔同方面嘅宗教自由，仲有中國整體嘅民主咯。 好好多謝。好多謝你，安欣欣咧，我哋講咗好多嘅國內嘅一啲宗教情況。咁雖然咧，大家見到咧就話有一個宗教嘅信仰嘅自由，但事實上咧係完全受被規管嘅。而我哋今日要講呢個題目咧，係叫做中國濫暴無人無知。咁但係竟然間喺濫暴當中裏邊咧，係包含唔到入被濫暴、被失蹤嘅情況都出現咗喺國內嘅咁樣。好啦，由於時間關係咧，咁我哋咧而家選題咧就最後一位嘅朋友啦，就係我哋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講，周紅小姐，我哋講有關頭先聽咗咁多啦，無論同勞工、律師以至宗教裏邊咧，都受到咁多嘅打壓，同埋受到係拘捕啊等等。咁究竟我哋應該點面對呢個問題咧？咁樣唔該，周紅彤同我哋分享一下。 大家好。咁我諗我一開始未必去講到點樣面對嘅，其實大家聽咗咁多羣體，即係唔同羣體嘅狀況啦，律師啦、公運啦、宗教啦。 咁我想再整體啲去講翻成個習近平政府對佢公民社會嘅嗰種全面嘅打壓，同埋隨之而嚟公民社會自己嘅反抗嘅。咁其實我覺得我會用六個字去總結翻習近平佢而家對公民社會嘅嗰種策略啦，分別就係滅聲、孤立同埋蒙蔽，將嗰啲最會出聲、抗爭最激烈嘅人滅聲，捉咗佢、拉咗佢，甚至去被自殺，將嗰啲有不滿嘅、有社會訴求嘅人孤立起嚟，等佢哋得唔到任何外界其他群體嘅支援，而對其餘嘅老百姓採取一個蒙蔽嘅策略，去用所有嘅抹黑、用資訊嘅封鎖，等佢哋睇唔到事情嘅真相。咁其實自2013年習近平上台以嚟咧，我哋已經見到每年有起碼一次、起碼一次嘅大規模嘅抓捕。咁都唔計嗰啲零零星星嘅細嘅大嘅抓捕啦，而依啲講緊嘅大抓捕講嘅係每一次係影響過百人以上嘅。2013年我哋見到佢對依個新公民運動嘅打壓，嗰次影響嘅人數起碼有130人以上。2014年因為香港嘅雨傘運動，國內好多朋友行咗出嚟支持，而隨之而嚟，因為依件事俾人拘留、俾人拘禁、俾人判刑嘅總人數亦都係超過100人嘅。2015年啱啱大家聽到依、這個阿 Kit 講嘅709大抓捕啦，亦都係影響近300人嘅人數嘅。咁其實佢上台3年，每年就有幾百人係因為各種嘅原因俾人拘留、俾人捉，咁仲唔係濫捕咩？而佢依一種咁嘅模式，同佢以前胡温時代嗰種話我哋有群體性事件出嚟，我哋好被動咁維穩，已經完全咁樣唔同咗。佢而家的那種策略就是一種主動出擊，它是有目標、有計劃地去逐步對公民社會進行一個清場的這個勢態。而它的目標是包括什麼人呢？剛剛其實大家聽到我都是總結翻，其一就是一些有組織、有規模、有社會影響力的一些社會運動啦，包括這個新公民運動啦、同城犯罪啦，或者唐經麟律師發起的一些公民不合作的運動，這些推動完社會去做一些抗爭的運動是首先被打壓了的。第二就是一些有社會影響力的組織 NGO， 有社會影響力的組織 NGO， 包括一些勞工 NGO 剛剛提到，包括教會、地下教會都是，包括一些各種一些政策倡議的 NGO， 全知行、益人平等等。第三個目標群體就是一些行動者，尤其是一些街頭的行動者，包括我亦見到喺南方嘅南方街頭運動啦，或者之前因為依個南州事件出嚟街頭去抗議、去爭取新聞自由嘅一啲抗爭者啦。另外仲有一個好大嘅打擊對象就係律師，啱啱阿 Kit 講咗，我就唔會再深入佢講啦。但我覺得律師依個身份，除咗佢本身作為律師之外，其實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喺唔同公民社會群體之間嘅一個紐帶嚟嘅一個連結點嚟嘅。咁而係依一個點觸發到中共點解要對律師有咁大規模嘅打壓？咁當然第三個，即係最尾一個，我哋見到嘅就係勞工 NGO 啦。勞工 NGO 點解佢哋唔係打？佢哋打嘅唔係工人領袖咁簡單，唔係話有罷工我去撲滅依個罷工，而係打一啲 NGO 一啲組織。而依啲組織正正就係可以將唔同嘅工人、唔同工廠、唔同地區、唔同工人嘅運動嘅罷工去連結起嚟。讓他們更加有組織，更加可以從互相的經驗中學習的這些中間人，這些中間的紐帶的節點，他們打的是這些位置。其實你從剛剛我列出來的這個所謂中共的追擊名單裡面，你都看到其實他們這群人已經完全不是我們以前所想像中的那些維權人士。他們不是一群因為我們自己權益受了影響，我出來我要捍衛自己權利，其實完全不是的。你再用那種其實中國只是有這個維權運動的分析去看中國的公民社會的現在的形勢，其實是已經有點過時的。我覺得你用維權人士去稱呼這群包括 NGO 工作者，包括這個社會運動的組織者，用維權人士去稱呼他們，其實我覺得會有點貶低了他們的工作的，甚至是其實他們這群人做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其實主要是有兩點啦。一點就是剛剛都成日都強調這個字眼的組織，他們是公民社會，整個公民社會的一個建設者，一個搭橋的人。 它是組織去連結社群，去為一些社群上面不同的群體去充權，去令到他們可以有這個能力去站出來去捍衛自己的權利。它是這些組織，這些人就是將社會上不同的人、不同的個人將他們連結起來，成為一股力量的那一個催化劑。而他們就是這種催化力量令到中共很顧忌的。而他們這個連接其實不僅只是在中國境內的連接，說的也有境外的連接。所以為什麼剛剛提到會有境外的 NGO 法，為什麼國內的朋友出來支持香港的雨傘運動會受到這麼嚴厲的打壓？他要斬斷這些連接，不只是斬斷中國境內的連接，而是斬斷境外對中國民間所有的支援和連接的。而他們的邏輯當然其實都明顯的了，你將一個有組織的群體打散了、原子化了，咁亦都係咁便利於中共呢個咁強大嘅政權可以去控制一個個嘅個人，而唔係一個嘅組織。咁佢哋呢個係第一點啦，佢哋成個依班人，佢哋受到中共追擊嘅依班人嘅其中一個點就係公民社會嘅紐帶組織者啦。另外一點就係佢哋其實有好多人咧係會有一個政治訴求嘅表達嘅，唔淨止係話講自己嘅權利、講自己嘅利益啦，係佢哋有政治訴求嘅表達。即你如果你說我組織一班人去行山打麻雀，其實中共都不需要幾咁避忌你們，但他們這班人的組織，他們的組織的基礎就是大家對民主、對自由是有個共同的訴求和共同的認同的。有也都有更有裡面有相當部分的人都擺明居馬去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啦，包括他們新公民運動裡面，他們會去上街去要求財產公示，他們會要求這個中國政府加入政治及公民權利公約，這些是很政治的訴求來的，不是說我自己你加入了公約之後我自己有什麼得益，而是說你這個國家就應該去做這個人權的表態。包括南方周末的事件，那些人上街是為自己利益嗎？其實不是，他是為了說要捍衛新聞自由，即這類這樣的示威抗爭其實在中國依然是一樣是發生的。包括他們每年國內都有很多人去依然堅持 去做一些平反六四的活動啦、研討啦，這些同樣是很政治的訴求。而最可能最所謂激進啦，可能是南方街頭運動的那班朋友，他們其實是會上街打橫額寫著是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那他們赤裸裸地其實是要求你共產黨要下台、要還政於民，而這些事是在內地是發生的一路都。而我想亦都最觸動咗中共神經嘅就係依一種嘅政治訴求已經唔限於係知識分子，佢哋純粹係文章上啊、理論上嘅論述，話民主要點點點點點。依啲嘅訴求係真係落咗佢地，係包括一啲基層嘅，甚至係一基層嘅工人啊、基層嘅群體去參與去一啲行動上嘅表達。佢真係走上街去表達，我就係要你共產黨落台，我就係要打倒共產黨。咁依一種從純理論轉化為一個行動係。是一個警號嚟嘅，對於中共佢覺得嚟講，咁對於其實對於就係正正係因為民間嘅依一種抗爭越嚟越有組織化啦，越嚟越有依個政治訴求喺入邊啦，而從依啲顯示出佢嘅力量，佢力量越嚟越大嘅時候，而中共嘅反應就係大家啱啱聽到嘅濫捕，佢不停咁大規模咁去捉依啲可以成為民間社會嘅連結點嘅人，捉依啲會表達政治訴求嘅人，咁其實。再用，所以我啱啱就講翻，再用維權運動去稱呼而家中國民間嘅社會運動，其實可能已經過時噶啦。其實依啲更加係一個民權嘅，更加係一個民主嘅運動，而依陣已經唔係一般意義上嘅維權人士嚟嘅。咁其實從官方點樣去用咩罪名去打壓依一班嘅人士，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其實對中共嚟講，佢都有咁嘅認識嘅，佢都唔係用維權人士嘅心態去對待佢哋噶啦。啱啱都提到啦，譬如律師佢用咗好多嘅國家安全嘅罪名，其實亦都唔淨止係律師嘅。咁自習近平上台以嚟咧，其實越嚟越多人啦係受到依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罪嘅罪名去控告或者拘留啦。咁你睇翻以前可能胡温時代嗰時，大家覺得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係一件好大件事嘅嘢嚟嘅，就只有可能去到劉曉波嗰種 level 咁嘅意見人士咧，就會有資格去到用呢個咁嘅罪名入罪啦。但係其實你習近平上台以嚟咧，依個罪名用得越嚟越多。我哋自己粗略統計過咧， 2013年以嚟，起碼應該不完全嘅，起碼有32個人咧係用煽動顛覆國家罪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罪去被拘留或者係判刑啦。而其中依32人入邊，有一半以上係過去1年之內被捕嘅，即係話佢哋依種用依啲國家安全煽動顛覆國家嘅罪入罪嘅人係越嚟越多，那個趨勢亦都越嚟越快嘅。咁其中依啲，即係我有個名單，我都好想每個名字讀出嚟，但係我諗時間亦都唔係好夠。但係我想特別係強調翻幾個名字嘅，包括係黃麥啦、謝文飛、張盛宇、蘇昌蘭同埋陳啟棠。點解我強調佢哋，而要喺香港依個地方去強調佢哋？因為依幾位正正係支持香港嘅雨傘運動被捕嘅朋友，佢哋被捕咗，而家已經2014年到而家差唔多2年。咁佢哋幾位，佢哋依五位全部都係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入罪嘅，所以你見到佢哋咁樣一種聲援，喺中共嘅眼中就係一個顛覆國家嘅罪名，就係一個顛覆國家嘅行為。我唔敢同大家講法律理論啦，政治意涵上就係一個咁嘅行為。啊、好，咁其實民間嘅回應，都係其實民間都意識到依個點嘅，佢哋都已經唔再匿喺話一啲法律嘅辯護後邊。咁啱啱提到嘅黃麥啦，其實佢喺佢嘅自辯書，佢因為支持雨傘被判煽動顛覆國家啦，佢嘅自辯書佢講得好清楚。我知道依個就係政治檢控，我唔會同你拗法律。我嘅目的我就係要推翻共產黨，你判就判啦，係用咁嘅態度去對抗而家嘅濫捕同埋濫判嘅。其實而家中國民間入邊。所以，但其實中國民間仍然面對依啲咁越嚟越嚴酷嘅打壓啦。其實佢嘅抗爭冇因為依啲咁樣嘅依個全面清場而止息咗嘅。大家最近見到郭飛鴻啦，佢因為喺獄中病重啦，其實中國民間已經即刻發起咗一啲聲援同埋截力絕食嘅行動，到而家係有過百嘅朋友參與嘅。可能我哋而家好抽離咁睇，你出邊啲人截力絕食，你點樣影響到郭飛鴻有冇得醫病咧？可能覺得冇用，但係其實佢哋依個亦都係展示咗中國民間嗰種抗爭者嘅力量同埋嗰種團結，即係佢哋唔會放棄佢哋任何一位被捕嘅朋友。要好唔好意思啊，好時間差唔多，我盡量簡短翻去講。係啊，咁包括郭飛鴻依個事件啦，包括譬如唐京玲，佢就算係坐緊監。佢都去監獄邊寫咗一份一個囚徒嘅人權報告，去報導翻監獄裏邊嘅人權嘅打壓。咁即係呢種咁嘅抗爭嘅力量，其實一直都冇停過。而喺而家咁艱難嘅環境下，正正係呢班國內嘅抗爭者最需要我哋，包括喺香港，包括喺國際嘅朋友嘅支援嘅時候。咁我都好希望其實香港朋友可以盡大家所能去支援翻呢班國內嘅抗爭者啦。去壯大佢嘅力量，等佢哋知道咧，佢哋其實唔係孤獨咁樣抗爭，同埋等佢哋知道依條民主嘅路上面，其實仲有我哋係同佢哋一齊前行嘅。好多謝大家。 好，我唔該曬張同啦。咁其實今日我哋嘅主題咧係講到有關係中共嘅濫捕，無論對一啲異見朋友啊，或者對一啲維權人士裏面咧，甚至乎一啲嘅勞工嘅權益嘅朋友都係咁樣濫捕。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呢個話題，唔單止叫大家關注，亦都希望大家對佢裏邊咧，無論係邊方面嘅支援，都希望大家能夠可以做得到嘅，盡量做出嚟咁樣樣嘅。咁由於時間關係啦，嗱，因為大家知道3點鐘就係我哋一個嘅會場咧，就會進行一個集會，跟住遊行噶。咁我以下時間咧，咁樣好短好短，俾台下嘅朋友咧係發言同埋或者提問嘅。咁可唔可以每個朋友如果真係提問嘅時候咧，大約1至2分鐘時間咁，好唔好啊？好啊！如果有意見提問嘅話咧，請舉手。咁我哋工作人員一俾麥俾你嘅。唔知有冇嘅朋友想提問或者發表意見咧？有冇啊？有邊位想講啊？講。係，如果有位朋友嚇，請簡短喎嚇，唔該。 啊，各位好啊！我主要想講翻咧，就因為最近有人有啲青年嘅朋友咧，就話即係。我哋而家譬如話支聯會咁啊，就即係話搞六四嗰啲遊行啊咁樣咧，或者燭光晚會咧，其實就已經係唔係咁得到支持啊咁樣。 咁啊好，佢哋咧就譬如話早前我都聽到心機就講，就有三間大學嘅會長咧，佢都自己各自喺大學嗰度自己辦嗰啲研討會啊或者紀念嘅。咁我個人覺得咧，其實咧可以咧就係各間嘅院校咧嘅大學咧都係再加埋我哋喺維園嗰度咧，各自咧咁樣係一齊去悼念六四呢、這個。嘅活動，咁先是真正遍地開花，而且咧就亦都係可以方便市民。但係最重要咧，我哋就唔好被分散。其實我哋可以即係話聯係一齊，即係話維園嗰度再加埋十幾間院校大專院校咧一齊係悼念嘅。咁嗰陣時咧就更加好，甚至再聯係埋其他譬如外國嘅一啲嘅支持者咧。咁同時間咧一齊，譬如話八點鐘，夜晚八點鐘，就一齊，差唔多係全個地球咁樣一齊咁樣去悼念。咁我相信咧就更加美好。 好多謝你的意見啦。咁其實我哋咧支聯會嘅集會咧係好開放嘅，我哋歡迎好多嘅唔同嘅意見嘅朋友咧都可以參加。咁我哋最主要目的咧，希望能夠集結力量，去俾依個中共政權咧知道我哋咧唔單止冇忘記依個六四。我哋仲會係面對六四，去點樣去尋求依個民主建設中國咁樣樣嘅。咁我哋咧就係、是、除咗我哋集會之外咧，譬如今日咧我有論壇啦，有作講座啦。咁喺六四嗰日咧，我哋喺晚會八點之前嘅下晝四點鐘咧，我哋同樣有依個嘅座談會，有個論壇。咁啊，歡迎大家咧唔同意見、唔同嘅睇法嘅朋友咧，都可以參與去表達意見嘅。咁所以我都好歡迎嘅。譬如其他嘅院校嘅同學，佢有興趣嘅話咧，你都可以參與我哋嗰個討論，表達佢哋意見出嚟嘅咁嘅樣嚇。好，有冇其他朋友有意見啊？有提問有冇啊？在座，因為今日我哋主題咧講到係中國濫暴嘅情況嘅，咁事實上咧好多嘅朋友，無論係意見朋友、維權朋友，以及參與爭取民主運動嘅朋友咧，都係一一咁樣被係中國拘捕或者係拘留或者係監禁咁樣樣。咁今日我哋就呢個主題就討論一個話題嘅，咁大家唔知道有冇呢方面有意見咧？如果有嘅話咧，可以發表或者提問我哋台上嘅嘉賓都可以嘅，有冇啊？係，仲有你仲有要提意見係咪？好，係依度有位係咪？俾個俾未發過言先啦嚇，好唔好？ 我想問一問而家今日嘅狀況，即係而家今日嘅狀況就係話，而家喺國內嘅境外咧，即係話所有啲維權人士又啦，勞工團體又好啦，中亞上動好啊，佢今日嘅面對打壓都係好，即係叫好悲哀咁樣咯。咁但係我哋而家有好多即係團體啊，即係上去國內去攞一啲加俾一啲資訊佢嗰邊。嗰邊嘅話，係咪仲比以前難過好多？甚至話去再想再攞一啲新嘅資訊咧，係好難，因為可能你而家俾嘅資訊係個零月前，但係最新嘅資訊，我哋有冇法子再可以攞到咧？你知而家有好多地方都係差唔多封鎖咁滯。 OK， 仲有提問啊？台上仲有人，因為有朋友想提問係咪？俾個麥俾佢啊。係，咁因為。 我想趁呢個機會就提問有關，譬如中國內地咧，而家濫暴嗰個情況咧咁嚴重啦。咁其實喺法例上，喺中國法例上咧，我都知道佢哋係有法而不依，佢哋咧係立法咧係根本係愛嚟鉛制人民，唔係愛嚟保障人民嘅權利嘅。咁我哋喺香港嗰度可以點樣做？譬如話我哋譬如我哋香港嗰啲人大代表啊，咩政協委員啊咁嗰啲。即係可唔可以幫到手咧？或者甚至我哋立法會議員可唔可以即係都可以喺立法會嗰度即係作出呢、這個有啲咩行動可以做到咧？ Okay， 好多謝你意見啦。由於時間關係咧，咁樣樣啦，我就留翻啲時間俾我台上嘅朋友咧，係再啲回應咁啊嘛。大家大約兩分鐘時間回應好嘛？由蒙士達開始先啦，好嘛 ？OK。 即係人大政協，大家知道產生方式都係小圈子選舉制度出嚟。咁而我哋處理好多勞資糾紛過程裏邊，發現咧，其實有部分人大政協咧係藉住自己嘅身份地位，行好多喺國內嘅方便同埋疏通，以至到可以唔遵守勞工法例，以至到可以請公安去打壓發生喺佢哋廠裏邊嘅勞資糾紛工潮。如果你遇到咁嘅事件，心感憤怒不平，然後你會唔會選擇向呢啲人大政協求助呢？我相信你唔會咯，因為佢哋本身就係製造問題嘅根源嚇。咁所以最終嚟講， 是要靠即係群眾自己的自覺和團結，當他們顯示到集體的力量而可以向當權者施壓的時候，當權者意覺到可能需要讓步，如果再不讓步的話，可能會招致更大的動亂和麻煩。往往即係當權者讓步都是基於這些考慮，所以不要將希望寄託在在上位的人身上，而是想想怎樣團結更多的力量。所以今天我們討論怎樣聲援國內的民間社會，正正是這個原因。如果國內的民間社會在基於我們繼續去支援他們的情況之下，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如果國際社會有更多的監管，使到中共不能夠為所欲為，我相信這些就是對於國內不同範疇民間社會最大的支持，他們有多些空間發聲組織自己，自然可以迫使到當權者讓步。 好， 我們即見到說國內那些不同範疇的人士是否可以得到資訊呢？其實大家不要看小現在他們接收資訊的不同渠道，因為國內的官媒很多即工友都不會相信，但他們仍然透過微信啦、QQ 群啦、Twitter 啦，種種不同的方式去互相溝通，傳達不同範疇抗爭的訊息，獲得很多的工潮資訊，然後向我們發放。所以他們有不同的方法渠道收到這些資訊，問題在於當他們發出這些資訊向外，即是透露他們的狀況、他們的處境的時候，我們應該有更加堅定的行動去支持他們，作為即係對佢哋嘅回應啦。 好，我唔該曬文士達。咁啊，睇下陳志文咧有冇回應啊？ 我只係好快講嗰個支援嗰個困難度嗰度。係嘅，即係而家個支援，特別係頭先講嗰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嗰、那個，而家已經通過咗。因為佢裏邊咧就係將而家要求咧，所有如果要喺大陸有活動嘅或者係有工作嘅團體咧，都要喺大陸登記。或者是如果你就一次性的活動都要拿一個一次性的牌照這樣，那中間就直接由警察去規管，然後做一個很嚴密的控制，那這個 是困難了的。不過我想我覺得是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文化都是比較壓制的，那從來民間智慧都不會缺乏，咁所以我嘅相信就係只要人心不死，就會有方法噶啦。咁係困難咗。 多謝曬，多謝曬。咁張同學有冇嘢講啊？有冇回應啊？ 其實我覺得國內嘅封閉，你相對於譬如八九年嘅時候已經係唔同咗好多。你要有心嘅話，其實有好多渠道可以接觸到呢啲信息，包括我哋呢啲信息點樣嚟嘅先，係咪先？即係你而家用網上嘅媒體啊、Twitter 啊，或者係Telegram 啊、微信啊等等，其實都可以接觸到好多國內嘅抗爭群體嘅。咁另外，其實你話香港可以做啲咩？咁其實依啲咁嘅國內嘅抗爭者嘅故仔、佢哋嘅消息、佢哋嘅努力，其實係需要向外邊傳播嘅。其實香港係好好嘅一個中轉點嚟嘅，佢點樣去將依啲消息去放大，去同國際社會去有一個溝通，去有一個連接。咁同埋其實各種各樣的香港的 NGO 一直都有去支援翻國內的不同的社會運動，包括勞工運動，包括其他的環保運動等等。咁你點樣去再支援翻依啲嘅組織？點樣或者甚至親身去做依啲咁嘅工作，都是一些可以做的位啦。咁包括你話其實各種好多朋友被人拉咗，被受到酷刑等等的情況下，香港係咪可以有香港人可以有啲更加團結的行動去為他哋作呼籲啦？很多時候我哋見到啲呼籲係真係會有效果，依啲人真係有時候會放翻出嚟嘅。咁、 okay. 我時間所限講到依度啦。 好，好多謝張彤啦。咁咧就係、是想同大家講講，就係我哋依個座談會咧，除咗今日之外，喺6月4日到4日晏晝4點喺維園咧都有一個嘅、那個主題咧叫做係香港人嘅六四。香港人的六四是我的主題，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抽時間盡早去到維園參加這個座談會，好不好？當日的講者包括了林耀強，林耀強是89年的學聯的代表，代表主席，還有是莫乃光，莫乃光大家知道他是前美國華人、美國香港華人聯會的副主席，還有麥凱華先生，就是六四紀念館的管理員的主席，還有張瑞輝老師，他是教協副會長，有這幾位的 嘉賓咧，同大家分享就係香港人嘅六四，就喺6月4日晏晝4点喺維園嗰個嘅球場嗰度。咁希望大家都能夠抽時間參加，好唔好啊？好，除咗六四嘅座談會之外咧，陣間3点遊行啦，同埋6/4晚8点嘅集會，都希望你哋參加，好唔好？好，多謝你哋，多謝曬今日嘅座談會到此為止，多謝大家參加，亦都多謝台上嘅朋友，多謝曬。